花生当饭食 ，CY 听福城。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各位听众，欢迎你再次嚟到自由亚洲电台喺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播放嘅广东话节目。今日咧，我哋有花生台嘅陶君衡。咦，喂，点解而家喺花生台播紧噶？陶 系啊，我知啊，因为我嚟咗美国嘛，咪播唔到啦嘛，系嘛，所以咪揾你帮手借个 studio 嚟用用。 咁都要收 fee 嘅，系咪啊？ 系啊，你咪收啦你。 哇，咁你用紧美国嘅资源，仲系真系吓周身罪吓、啊。喂，呢、這個人證物證有曬喎、 哦！人證係證據，好在今日有阿、周永康喺度，真係香港嘅周永康啊！你死梗啦你而家， 你啊真係同外國勢勾結啦你！ 喂，勾結係正常嘅喎、哦，係嘛？我哋勾結都好耐㗎啦，呢啲係咪先啊？由十幾年之前做靚仔跑新聞到而家嘅話，勾結係完全正常啊！歡迎多多勾結嚇、啊，即係有勾結咧先至有進步。香港永遠都係個國際社會啦， 因為是其實最怕美國佬嘅， 係啦，冇錯啦。 你唔搞美國佬去搞佢，咁咪即係佢。只会搞我哋咯， 系啦，呢啲即系乞衣最怕就咩啫，系咪？即系讲阿爷呢啲，即系你见到佢吓喺出边就招摇过市啦，嚟到美国咧都要即系成个都要耷耷头咁样啦，冇办法吓、啊。即系形势比人强嘅时候咧，香港就好时出嘅。阿土嗱，今日咧就首次啦，自由亚洲电台啦，喺你哋。即系花生台咧一个，即系我唔知系试播，因为联播都好啦， 联播啦，当系 联播啦，系啦。咁啲上有咩上噏咧？ 喂，不如 Alex 喺度讲下呢个港大事件啊，好唔好啊？喂，大佬 ，OK， 有咩上噏啊？你 觉得点咧？港大呢坛嘢， 呢坛嘢都系结噶啦，呢坛嘢 系咪因为雨伞之后嘅后遗症咧？即系你搞出嚟，搞到阿陈文敏即系做唔到呢个副校长，大佬呢、這个系我政治判断啦。要惩罚你班契弟咁样。 其实雨伞期间到雨伞之后，不断都有个说法，就系话其实阿爷系要即系北京系要清算呢个大专院校噶嘛，大专学界噶嘛。咁嗰阵其实有几个即系你话学系都俾人点名噶嘛。咁其中一个法律学院啦，跟住另一个好似系中大正正系啦， 正正啦， 跟住仲有一个我都唔记得咗系边，好似系岭南文化研究嘅。 文言啦， 系咁，但系咧就实际上阿正正同埋岭南文言都冇乜人喐噶嘛，但系法律学院就系俾人喐得好劲噶嘛，特别陈文文呢单嘢就由今年年头开始就烧。到依家啦，咁最早啊，更加系旧年就左派就不断围攻啊陈文敏啦。咁啊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其实都系几可信嘅，就系点解法律学院系喐得咁劲咧？咁就因为你法律学院咧系成个系统性咁样咧，将人才输送去法律界。咁而法律界咧喺雨伞期间或者雨伞之前或者之后啦，其实都不断系托起你话其中一个反共基地啊嘛。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咁系统性咁输送人才系不断反共嘅话咧，就必须系喺呢个情况之下，特别雨伞之后咧咁嘅政治形势之下咧，你无论系佢内部又好，外部又好，都冇一个理由咧系唔喐法律学院嘅。因为你见到就系佢不断就系讲话香港你系面对住你话港独啦，然之后反动啦、反共啦，咁你咁嘅情况之下，一定系要指出你嘅对手、你嘅敌人喺边度啊嘛。 有 point 喎 ，Alex 呢一点就系、是、因为你一路以嚟你个所谓嘅 backup 就系、是、原本公民抗命即系、就是、占中就系、是、一个唔合法嘅运动，但系原来你嗰班律师咧由法律学院嘅其中一个教授戴耀廷开始鼓吹呢一样嘢。跟住又咩佔中嘅時候有法律支援組啊，成成嗰啲嘢，好似係 justify 緊你成個運動，即、就、係、是、搞落去咁樣。 咁同埋成個玩法，而家係即係愛恨情仇，中大港大都涉及咗即係所謂嘅恩怨情仇啦。由阿花傾呢個李局長嘅校長，當時即係被傳就話喺港大啊，要入港大失意啦，等等嘅元素加埋落嚟，再加埋就算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阿花傾呢個即係所謂嘅個土皇帝啦、啊佢自己亦都有一種即係雖然係對中共敵之之唔樂見，你見到佢嗰個秘密嘅聲帶嘅出嚟啦，佢對呢個大公民會嗰種嘅蔑視，大公民會講啲俾人聽，啲俾人睇嘅啫，係咪？點解申請法庭嘅禁制令好大嘅原因就係、是、喂，你嘅心底話裏面你係即係打住紅旗反紅旗啊嘛，你心裏面根本上睇唔起共產黨嘅， 但係要跟佢揾食啊嘛。而家就係、是、我連你而家東亞銀行嘅副主席也好嚇、啊，即係大國手也好，即係都要時勢呢、這個形勢之下咧，認為要跟阿爺揾食，再加埋成個中共裏邊個傳統思維啦。啊！不干子同埋枪杆子起政权嘛，香港冇枪杆子。 喂，其实话 咁不干子梗系要喐你啦，系咪先？ 话时话，其实商台可唔可以唔理佢啊？就算商台理佢都好，咁你外国嗰啲传媒可以播噶嘛？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公司播啦。基于公众利益，呢个系一个有明显嘅即系所谓嘅法律嘅个案嚟噶嘛？如果一个所谓嘅涉及到保密协议嘅私隐嘅情况，可以涉及一间大学，大学唔系一个个人嚟噶嘛？佢边有私隐嘅大学？大学系公家机构，我唔系讲紧，就算美国总统都冇私隐啦。我讲紧机构，唔系一个个体，系咪？一个公营机构，而个事件系涉及成个国家区域嘅利益。我哋见到陈文敏今日都讲啦，点解而家港大咁？即係唔好意思啊 ，Alex 啊，即係呢个系你嘅母校啦，即系咁收家。你个禁制令里边嘅个附带条款，你唔攞出嚟噏？涉及到公众利益嘅时候系可以豁免噶嘛？咁点解陈文敏？点解法律学院而家即系土共共唔中意？因为即系魔鬼就喺细节里边嘛。香港而家虽然话俾即系大陆一直咁嘅蚕食， 其实我觉得佢系俾一个警告香港嘅学者嘅、 啊。 尤其是今次占中运动或者雨伞运动完咗之后咧，就系、是、嗱，你班友仔唔好乱嚟啦。 吓、 啊，即系你唔好鼓动呢啲咁样嘅风潮咧，系对我政权有挑战。我呢個係重點嚟㗎，呢個係 同埋法律人本身都溫和到飛起啦， 冇錯啦，即係喂，佢哋通常都係會話即係 係以法論法㗎嘛，同埋惡法逆法㗎嘛，呢個係香港人嗰種道德嘅底線，同埋香港人嗰種抗爭裏邊嗰個死穴嚟㗎嘛，呢個係 因為法治精神咧，好多時有人誤解就喂，咁我哋要遵守法律嘛，咁嚟喺西方國家係啱㗎喎，喂呢樣嘢係冇錯，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喂我一個民主嘅社會，大家定咗一啲規則出嚟，你唔好講話法律啦。喂，咁大家要遵守呢個遊戲規則嘛，係咪？如果你話要改嘅，咁我哋咪一齊即係通過一個民主程序去改咯。咁但係你香港個 context 係唔同喎、 啊，係啦，冇錯啊。 香港就係因為你一小撮人幫我定咗啲法律，叫我嚟遵守，你先揾我品，大哥，係咪？咁所以我哋挑戰你個法律係好自然嘅一件事啦。 同埋你好清楚啦，喺涉及到即係公共利益嘅時候啊，就算我披露咗啲國家嘅機密啦。紐約時報嘅記者、Time 嘅記者，情願坐監都唔， 冇錯， 情願坐監啊，都唔會披露個信息來源噶嘛。涉及呢啲事嘅話，美國有最經典嘅個案啦 ，Miss Sullivan 係啦 ，Miss Sullivan 對呢個 New York Time 嘅個案係成為咗美國憲法裏邊寫喺裏邊噶嘛，寫喺裏邊講咗呢啲公眾嘅知情，你冇辦法禁噶。 嗯， 同埋美國係有個所謂嘅whistleblower 嘅獎勵條款噶嘛。如果你係做深喉 whistleblower 即係吹哨嘅意思，將裏面一間學校嘅臭屎搲出嚟嘅話，你係得到法律嘅保護同埋獎勵添啊！如果係上市公司裏面有啲咩會計啊做假帳嘅話，呢間上市公司佢係需要獎勵你嚇、啊、揭發咗呢啲咧違背公共利益嘅行為噶嘛？ 嗯 同埋資訊自由化，你隨時喺攞出嚟噏噶呢度。 咪所以其實 冇得咁做噶，冇得咁制噶。 兩把尺噶嗱。当日文汇报大公报爆咗陈文敏已经被推荐嘅时候，喂，点解你唔喐文汇同埋大公啊？系咪？咁而家你就调翻转头就喐条僆，都唔知系咪佢啦吓，佢冇认过话系佢啊，即系喐嗰啲而家话泄密嗰啲录音带，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冇乜道理嘅，有咩道理呢？ 绝对冇啊！你问我立场非常之清楚， 所以今次商台做得好、啊， 嗯， 其实如果我系佢咧，就拎过去外国传媒播咯。系咪拎佢学你话斋攞嚟自由亚洲， 攞嚟自由亚洲咯，美国之音咯，攞过嚟噏咯，系咪先 ？BBC 攞嚟噏咯，呢啲完全即系我欢迎啊！以后要告密嘅话咧，如果香港冇得告咧，借你台宣传下自由亚洲电台啊，上网就揾到噶啦，系嘛？WhatsApp 我哋又得吓吓，微信我哋唔得，微信我哋比较危险少少，因为微信我都知道咧，即系有好多古灵精怪喺里边咧，又跟踪你又成吓咁啊！大把途径可以攞俾我哋，攞到我哋香港嘅 office 都得。咁希望我讲完之后就唔会俾人查牌查水管啊，又话呢、這个呢度就违反消防条例啦吓、 啊。喂 ，Alex， 你睇翻呢一场运动咧，港大嗰个抗争，你觉得点样？ 港大抗争啊，而家都系一个都系掘头路嚟嘅，因为佢即使系即系不断有啲牌出啦，即系你话一啲校友佢系会 call 嗰啲会员大会，咁去即系有啲全民投票啊，然之后校内边有啲学生会搞全民投票啊。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你阻唔到佢嘅，即係因為個權喺個政府手嘛，喺個政府手嘛，咁所以佢話要委任校委會嘅成員，要委任校委會嘅主席叫李國章呢，冇人阻到佢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可以有足夠壓力俾到佢，就係你一係就係你係真係同佢反台，咁你就係罷課。 罷工罷教。咁一唔係呢，你就喺佢嘅校委會之外呢，你成立另外一個所謂決策圈子。咁如即係你一個影子校委會同佢抗衡，咁就同佢禮真嘅。咁因為其實你無論做啲乜嘢嘢呢，喺而家嘅政治形勢呢，你都係好難喐到佢嘅。即使你話講修例，咁你去到立法會都係唔夠票㗎嘛。咁即係換言之，其實你話喺CY 落台之前，以至係你話喺嚟緊幾次選舉形勢改變之前呢，其實都係一個手勢波嚟嘅。即係頂多你喺個抗爭裏面呢，不斷係向佢施壓，並且個抗爭裏面呢去擴大你話嗰個抗爭陣營嗰啲人嘅參與度。即係你見到以前其實啲教授啊、啲校友啊，其實係冇咁活躍㗎嘛。咁你話見到其實近排啲學者成立咗個咩自由聯盟，其實都係你話不斷壓迫之下先逼出嚟嘅反彈嚟㗎。 喂，罷課得唔得咧？廣大你估計？ 其實佢哋之前校內咧傾過，咁但係咧啲學生嘅意見咧就好即係相對嚟講比較保守啦。咁、那個原因係因為對於罷課咧，其實個諗法咧就係好弱嘅。因為個弱嘅意思係在於咧，就諗唔到乜嘢為之係即係勁嘅罷課。因為罷課咧，咁你通常你見到校啊，譬如灰不黑咁樣啦，咁佢哋係封埋啲院校噶嘛，咁然之後啲老師入唔到課室噶嘛，咁然之後成間學校停頓咗嘛，一罷罷六個禮拜。咁但係香港就係你見到即使舊年雨傘之前嘅罷課，其實都係罷一個禮拜啫嘛。 同埋睇任何大型嘅社會運動之後咧，總有即係高潮與低潮啦。 Take a break， 要 take a break 啦，係咪？即係你征戰多年，都需要休養生息啦。 啱啱其實我覺得有幾個議題咧，立法會咧可以 follow 嘅。第一就係梁振英係咪必然即係做呢、這個所謂嘅 chancellor 嘅問題啦。 嗯。 第二個就係話，如果你而家個校委會或者日後其他院校嗰啲叫校董會咧，起碼一半以上咧係要由各個民選嘅方法產生。 嗯。 咁然跟住咧就係、是，喂，冇理由你行政長官即係委任嘅，你一定係嗰班人互選嘅校委會嘅主席噶嘛，係咪？我覺得呢幾個議題其實有一打嘅喎， 呢幾個覺得係即係遲咗一定係要即係繼續推嘅，即係繼續向佢施壓，即係起碼你喺院校內部之間你成為咗一個共識，即係你無論係校友啦、啲教職員啦同埋學生，咁你起碼成為咗共識之後，佢成為咗一個你話道德底線啊，或者一個爭取目標啊， 冇錯。 咁你喺嚟緊講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再花咁多唇舌去講中間嗰個操作過程，而一嚟已經係呢啲嘢突出嚟㗎啦。咁當呢啲人達出嚟成為一個共識嘅時候咧，咁你相對嚟講爭取都比較易啲，或者施壓都比較易啲。 嗯， 嗱，土你又講個制度啦，點講個校委會個主席嘅產生咧，即係我就比較關心呢個人啊，人嘅問題。你見到呢個所謂嘅阿花傾呢個弱失王，呢、這個沙王，即係同佢共事過，同佢交過手，都知道呢此人咧就係一種所謂嘅卑鄙嘅貴族嘅心態，有強烈嘅傲慢。强烈嘅傲慢咧，同埋强烈咧对外界嘅蔑视嘅， 系 即系相信即系我哋呢个年代同喺九十年代啊，同佢交过手吓，同阿花倾喺烽火台即系大家辩论过， 嗯， 你都知道呢人佢系可以礼横节曲嘅，佢居然可以讲到陈文敏系等同于一个党委书记，有冇搞错？呢个党委书记知唔知啊？对共产党， 佢就系党委书记， 佢本身就系啦，一知半解。呢、這个简直就系一个所谓嘅最后嘅贵族，要残立，要延续翻吓，即、所谓李家喺香港嗰种嘅皇族嘅血脉，佢好清楚噶。佢成个底子里边就同当时四九年之后嘅所谓嘅贵族一样，睇唔起中国大陆噶嘛。 嗯， 你睇个录音带，佢点睇得起文汇大公啫？佢会唔会睇文汇大公啫？所以文汇大公先要送俾佢睇啊嘛 ，Alpha 系咪先？即系你要见到而家个成个香港令人好悲哀嘅地方咧，所谓啲所谓嘅香港嘅高级知识分子同埋啲所谓嘅贵族啊，当年留来嘅贵族，佢哋即系觉得似乎喂人生嘅命脉就只可以连系喺中国大陆呢条船上面，冇得走噶啦。呢条路喂唔单止佢啦，连我哋当时最敬重嘅李天明都咁讲。 嗯， 即系完全喺个所谓嘅形势比人强，就算我唔中意都好。 我睇翻港大校委会嘅名单咧，即系都系发生呢个风波，我哋先会睇佢名单。喂，大佬啊，嗰啲人喂咩？纪文凤啊，麦家谦啊，喂，嗰啲全部系建制派嘅一部分嚟嘅、哦，系即系支持呢个政权嘅人嚟嘅。原来委任咗咁多呢啲友入去嘅，原来。我哋真係以前真係孤陋寡闻，完全係冇察觉嗰个问题。係因为陈文敏呢件事哦出现啦。唔单止係港大，原来间间院校都係报緊啲人落去。 同埋有一样嘢呢，職业嗰种属性呢，即係我用返马克思种讲法呢，医生呢无论你金刀两又好，金刀你都好呢，做医生有一样嘢呢，佢哋係即係 technocrats。 冇错，呢啲医生同埋工程人员咧，同埋我哋话即系文科出身啲人咧个谂法个脑系唔一样嘅。 系 嗱，我唔知认唔认同咧，就是、医生佢觉得即系话，喂，可以医就系医啦，医生就系一门艺术嚟嘅啫吓。即系呢个时候， 佢唔会同你讲咁多，即系话咩叫正义唔正义， 人民价值冇晒， 佢唔会讨论同你安乐死噶嘛？呢、這个时候，即系讨论到安乐死，唔系医生要讨论，佢就谂你呢一刀落唔落，落唔落插，后要插唔插？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即系延续呢条嘅性命？ 唔系，同埋呢班人咧，你讲佢嗰种傲慢咧，就系因为佢觉得系社会精英， 佢主宰咗你嘅生命嘛，做医生系觉得。 同埋你喺香港嘅社会里面都系即系嗰啲白优啊、九优嘅人先至入到呢个学系嘛，佢所以佢觉得自己好 Q 劲噶。 我有啲记忆咧，就系即系其实即系两年前仲学生会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咁啱就系呢、這个 Peter Matheson 就系选校长嘛，咁然之后 Peter Matheson 咧就系即系三个候选人里边其中一个，咁嗰阵时咧我记得咧就系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其实话金刀两其实已经好睇唔起呢个 Peter Matheson 嘅，就觉得佢乡下仔嚟，即系谂下即系一个呢、這个准备做港大校长，然之后你有份选嘅人，你话佢乡下仔，即系见到嗰阵时其实即系包括金刀两在内，已经有一个非常之傲慢之心去睇待即系嚟紧港大管治啦，甚至乎喺呢个鬼佬校长。 因为鬼佬校长系读牙医啊嘛，咁亦都冇乜特别，即系佢哋认为好高嘅即系学术成就啦。因为你唔系攞贝奖啊嘛，大佬。 佢同你讲我 office 喺中环嘅某某大厦，靓乜嘢大厦嗰啲，我人工高过、啊、高过晒你，点解睇唔起你啦？即系完全呢种即系所谓嘅某种职业带俾佢哋嗰种嘅傲慢，同埋佢哋唔会讲平权噶嘛？医生同你讲平权咩？喂，好老实，真系。吓、啊，虽然呢个人生而自由啫，但系有钱就多啲医生，你揾到即系好嘅医生啊嘛，系咪？金刀两又冇做二，即系所谓好似以前我哋见到嘅新亚嘅梁医生咁，即系去扶贫， 吓、 去山区里边去做呢啲嘅，即系义助咧，系咪？即系佢哋呢种嘅医生，同我哋讲无国界医生系两类唔同的医生嚟噶嘛？ 啱，两类人嚟嘅， 系完全两 个世界 人 嚟嘅，系，即系佢睇个证。嗰啲隨時係即係五分鐘就收你幾千蚊嗰種啊， 係啦，即係 開開嘅都十幾廿萬閒地嗰種，所以佢嗰種傲慢咧就喺今次即係表現得好緊要。學你話齋，喂大佬，佢覺得而家港大嗰個 Peter Madison 普通牙醫係 啦， 係咪？即係好似牙醫學院院長，仲有嗰間英國嘅大學又唔係太過出名嘛，好似係，即係喺世界嘅排名嚟講。 嗱，馬飛森今日就講啦，佢就話即係你睇到嗱，呢個係據呢個八五二郵報話啦佢就话喂，而家今日即系港大校委会嘅事件，主要因为喺中国体制里边嘅问题先至会系咁样嘅啫。因为香港系纳入咗中国呢个体制，呢啲嘅问题英国根本系唔会存在嘅，系唔会存在嘅。 就算英国人啊去做 chancellor， 所谓嘅即系校长嘅 手啫嘛，呢个系 即系虚 位元首吓，即系英女王一样，英女王系唔会入到唐宁街十号去指指点点噶嘛。 但系而家就调翻转头，就真系指指点点。 呢个六八九要即系。教你用普通话讲系指导期啊嘛，佢落埋指导期啊嘛。 所以领导人最佳嘅艺术系点样咧？就系、是、有权唔会用噶嘛。 系，但系呢个道家哲学，呢个道家哲学咧，佢哋唔识噶，好 系 系嘛？嗱，咁就一定要噏到呢度啦。马飞森即系今日都撩起个火头咧，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啦。即系用呢个我哋 佢做几耐任期啊？佢真系俾人炒鱿噶咯，佢真系到佢噶咯，我怀疑佢再咁多嘢讲。 每次系即系每次做就应该仲有三年， 做咗三年到， 同埋成个所谓嘅禁制令吓、电台录音禁制令里边咧，似乎马飞森系被架空咗噶嘛，佢净系被咨询过啫嘛，系 inform 啊，吓、即系通知你。 喂，但其实我哋有冇得谂一样嘢，就系、是、你哋再去司法复核翻呢一样嘢，调翻转头就话应该要公开个会议记录咧。喂，大佬，呢个系涉及到香港人嘅利益嘅问题嚟嘅，呢个系香港人公帑俾钱嘅香港大学噶嘛。 同埋以即系以咁多港大校友嚟讲，呢、這个事件系的确令到港大 蒙羞， 150年蒙羞， 系蒙羞， 系蒙羞。 点啊？Alex使唔使转校啊？你大佬呢个港大搞成 转校，梗系要啦。所以读埋呢个 undergrad 之后，咁咪真系要去揾其他学校读下啦。 嗱呢度咧就即系、我啱讲到就马飞森。即系已经撩起咗火头啦，咁我就再踩多脚吓、即系佢就讲到，如果呢件事即系校委会事件喺英国就唔会发生嘅，问题就好简单，用即系我哋喺美国讲法，一切问题都系中国问题啫嘛。如果冇中国呢个问题嘅话，就唔会存在，唔会存在。 因为你英国你话晒，喂，你就算做校长都好，你都要跟制度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乱嚟噶嘛，喂。我有个去即系 select committee 去帮我揀边一个做院长，咁跟住你个校委会即系就要 endorse 佢，除非有特别嘅理由， 喂，呢一個制度係清清楚楚嘅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 你唔可以以人去架空佢啊嘛。喂，但係明顯地，你陳文敏呢單 case 就係用人嚟架空成個制度嘛。 同埋英國， 呢個就係中國嘅政治嚟噶嘛。 中國嘅政治同埋西方政治，我諗最大嘅分別有一點就係話，喂。鬼佬佢有權力嘅時候，佢係要約制自己唔用。 冇錯， 而大陸係有權一定要用噶，六八九同 Alpha 咧係用到盡添啊。 同埋你係 用到120%。 西方係講緊 checks and balance 啊嘛，你邊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你而家俾佢喺度亂舞，叻禮唔過陳文敏、游志可，你而家仲話委任埋啊李國章，哇！真係嚇到香港人死噶喎、啊。 所以我話李國章唔係我校長嚟噶，而家 啊。 佢如果做咗即係呢件事件之後呢，我公開講啦，李國章已經唔再係我校長嚟㗎啦。 佢曾經做過你校長，原來係你大佬咁大話。你真蒙羞啊你。 哎呀。 好，喂，時間差唔多第一節係咪，我哋轉頭 先。 轉頭返嚟。 好啦，各位聽眾，歡迎你再嚟到自由亞洲電台。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呢，今日我哋有 Alex 啦同埋阿土。 系 好，啱啱我哋讲咗香港， 你唔记得我名喎，大佬你， 你话我即系因为李国章而蒙羞啊嘛，我成个都即系打个冷震， 系嘛， 系成个打个冷震。 做 therapy 你 shock therapy。 嗱，跟住我哋咧，即系要讲下铲下你哋社民联啦啊。 系， 虽然话美帝都好啦，我哋身喺美国呢个地方嘅时候咧，都好啲有啲嘢睇唔过眼，即系点解即系系咪好老土？今时今日仲去美国领事馆抗议，即系美军嘅呢个拉森号喺南海，即系喺度泣泣痒痒咁样。呢啲系即系美社民联嘅特性啦，亦或系即系 边个搞噶？我嚟咗美国，我唔知喎。 做乜事咧？佢啊，你而家唔系主席系嘛？ 廿几个钟头，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喎。系咪阿牛啊？ 系啦， 佢条友民族主义不嬲都上脑噶啦，佢你唔好同佢咁认真啦、啊。真係冇同佢咁認真喎、啊。佢喂大佬個釣魚台又搞，南海又搞，係咪啊？即係我就好簡單，即係我立場，我從來都認為，即係釣魚台其實係嗰幾個爛石嚟嘅啫。即係問題係在於你冇理由即係介入去一個國與國之間，即係就個土地嗰個紛爭㗎嘛。 嗯、 我都唔會贊成，即係嗰啲嗰陣時候內地好多人咪即係十下走去即係踢人哋日本。嗰啲車啊，搞人哋日本嗰啲餐廳，我絕對唔同意咁做，因為你一定係國與國嘅紛爭，一定用和平嘅方法解決嘅，用外交嘅途徑解決嘅。而你群眾運動亦都唔係去咁所謂去 stir up 啲人嘅即係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冇幫助嘅。其實你係變相係幫緊個當權者做嘢， 係即係講到 老共係最叻呢家嘢噶嘛。 因為其實講到釣魚台也好，南沙也好咧，我哋將個即係思考嘅範圍拉闊少少咧，拉闊少少。其实讲嚟讲去第一样嘢啫嘛，民族主义啫嘛， 系 就系民族主义啫嘛。 而当权者系最叻利用呢一个民族主义嚟系转移国内问题嘅视线噶嘛， 冇错啦。 而老共系最耍家呢家嘢噶嘛，佢。 喂，但系香港有冇人buy先？定香港而家咧，我即系而家讲。 你问下 Alex 呢一代人， 你buy唔buy咧？ 其实台啊 ，Alex， 我哋即系做僆仔嗰阵啦，都话哇，认为喂要出嚟保钓啊等等。啲社會唔夠熱血啦、啊，即係唔同年代，的確有唔同年代嘅思潮嘅。 嗯， 阿土，你哋注定要做大， 唔係 當年你 就 係咩？ 我 再老少少，你哋注定咗要大中華膠走唔甩雞噶啦。即係歷史嘅命運行到呢度咧，我哋真係無可抉擇嘅，係嘛？喺呢個大時代之下，我哋係即係被個時代咧綁喺嗰度。到我哋嗰個年代嘅話，咩女性主義平權啊，係嘛？喺呢个烽火台里面啊，然后性器官满天飞啊，系解放我哋自己噶嘛？唔、 嗯、 同时代有唔同嘅思潮，到而家咧民族主义 sell 唔 sell 到？好似你哋呢啲嘅年轻人喺学院里面有冇立场咧？或者有冇卖点咧？ 你话如果 sell 系 sell 呢个中国民族主义咧，其实嗰、那个卖点系越嚟越低嘅咧，因为即其实。你可能中學嘅時候，嗰啲學生可能都會有啲心喐喐嘅，咁但係即係佢越大，咁佢接收啲信息越多咧，即係網上邊啦、報紙啦，咁、其實佢會越嚟越對於你話即係大陸人或者中國人嗰種反感喺度嘅，咁連帶就係所謂嗰種中國民族主義嗰種色彩咧，你話喺香港年青人心目中咧，都係越嚟越減退嘅。咁特別其實你話雨傘之後，其實好提倡就係話講香港獨立啊、香港自治啊，然之後跟住係連埋好多所謂咩香港民族主義啲咁嘅説法出嚟噶嘛。咁特別係梁振英咁，佢自己點名就係話香港係有人搞獨立，咁所以咧我係對敵嘅呢個首領係一個即係呢個眾軍之眾。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佢挑起呢樣嘢之後咧， 咁其實所謂嗰、那個香港民族或者香港港獨嗰個思潮更加俾佢推高咗噶嘛。咁所以水過水即係水漲船高嘅情況之下咧，咁反而你話香港民族主義咧，對於香港年輕人嚟講咧係比較受落啲嘅。咁但係中國民族主義咧，就真係係完全係香港人年輕人特別反感嘅。 但到我哋呢一輩人咧，即係你一講到哇，突然間一去到南京。南京大屠殺，即刻成個人就扎起身喎！一講到呢啲， 咁我冇誇張，我主要從一個即係人權嘅角度諗嘅啫。即係如果我哋係有普世價值嘅人，就會相信南京大屠殺係唔啱，六四屠城都係唔啱。但係你冇理由，即係例如好似南海嗰啲爭端咁，你冇理由鼓勵中共喺度窮兵黩武噶嘛？我亦都唔會同意美國咁做，亦都唔會同意中國咁做噶嘛？係咪？你仲加把火埋去？你就俾个机会， 同埋就算南京大屠杀啦，1960年到80年嘅时候，中共提都唔提噶， 唔敢提嘛， 唔提咩？佢咁冇外交，冇邦交国用日本修好啊嘛，攞紧日本钱啊嘛，要同日本签呢个中日友好条约啊嘛，即系所以你成日见到，即系话我哋人嗰种爱恨情仇咧，其实系咪真系好单纯，抑或系俾人操弄紧？我哋今日要讲嘅就係话，即係其实我哋已经跳出咗香港呢个框框，跳出咗大中华啦，嚟到美国呢度再反省自身嗰种嘅爱恨情仇。 不过我觉得应该咁，所谓大中华嗰个定义呢係要搞清楚。你关心即係国内嘅人民嘅生活，呢个好自然啦。即係就算佢係咪美国人，係咪中国人都好，印度人都好。第二就係你唔同意嗰个政权。 嗯哼， 就唔係好似呢而家我哋係 go too far。 唔係特別係唔同意嗰個政權用某啲事件去牽動某人嘅情緒，同埋俾你食緊迷幻藥啊！ 但係而家 go too far 嘅地方就係、是、咧，你憎埋嗰脱人啊，覺得呢一脱人係冇希望嘅，呢班人係蝗蟲嚟。唔係，我覺得咁樣咧、 嗯， 走到去呢個位咧，就其實同你自己基本嘅價值咧係自相矛盾咗噶啦。 係係降低咗自己嗰、那個身份， 降低埋你自己嘅身價、身份同埋價值啊！你自己究竟擁抱咩價值，你自己都唔知啊！烏下烏下。 同埋即係有時候咧，嚟到美國呢度啦，都即係出嚟十幾年啦，你睇翻成個中國歷史，中國人自己屠殺中國人嗰種嘅慘烈嘅程度、血流成河嘅程度，喂，勝個日本仔幾多倍啊？揚州十日屠殺， 唔係咁，我就唔會用呢一個方法去 justify 日本人係做啱。係 當然，即係我哋講。 但係我哋應該要自省。 係 從你嘅角度嚟講，我哋應該要自省。你問下你自己先，係嘛、嗯？正如日本真係而家近排都好醒噶。你一講即係南京大屠殺啦，講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啊， 攞六四攞出嚟噏咯，攞六四出嚟噏咯， 係咯，佢就彈你六四噶啦，係咪？ 嗯。今時今日咧，見到香港啲年輕人咧，好有趣，亦都好極端。行到今時今日咧，我見到網上我都討論就話：，喂，要打就快啲打嚇、啊，覺得自己即係咁勁，咁勁就同阿爺、阿爺好砌啊，同美帝砌下啦，好歡迎。呢啲係一種即係你問我哋啦，冇人中意打仗啦，係咪？ 冇錯。 喂，嗰條航道涉及到每年5 trillion 嘅貿易貨物量。即刻油價又上嚇，乜都貴。喂，香港人中意食啊，啲海鮮啊、龍等啊、龍蝦全部貴曬噶。你唔會中意會打仗噶，但係見到香港年輕人而家嗰種，你見到網上嗰種嘅討論啊，喂，要打就快啲打，唔好齋噏啊！你點睇咧 ，Alex？ 呢種係一種即係香港係咪進入一種年輕人嗰種嘅無知也好，或者係一種刻意嘅 naive 也好，又或刻意嘅即係搞事也好，亦都即係純粹一種情緒嘅宣泄，抑或背後係咪都有某種嘅理由，或者純粹根本上冇乜道理，亦都係香港港式五毛咧？啲係 其實有兩種睇法嘅，一種説法咧，其實有趣就係、是、其實前嗰排就有人形容，即係香港呢種咁嘅狀態，覺得好似義和團㗎嘛，即係令人諗起義和團㗎嘛。即係你離開香港，你望翻香港嘅時候咧，即係你個世界格局睇，或者你話東亞格局睇咧，見到香港其實而家呢種 民粹 係好唔正常嘅，即係覺得呢種咁樣嘅掙扎其實冇辦法，你話反抗到或者形成到一種更加龐大嘅反抗力量㗎嘛。因為佢不斷講嘅就係你話係要即係以武制暴啦，或者係武力革命啦。但係咁嘅情況之下，你見到本身香港嘅城市其實呢樣嘢係唔太可能嘅。咁、以致你話面對住你鄰國係有中國嘅話，或者你係即係你係隔離有中國嘅話，咁都見唔到其實你點樣可以你話唔理中國而你自己可以自主到嘅，即係佢咁強大嘅經濟同埋政治影響力。咁呢個其實係唔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反映咗第二點就係有趣嘅，就係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講話打同佢砌鑊金嘅。就用武力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係一種無力感引致嘅結果嚟嘅，即係其實你冇橋啊， 你越嚟越覺得唔知點樣去應付你嘅對手，或者係向佢施壓，或者係爭取更加多人嘅力量。咁意思先係你冇曬任何你話即係策略上或者智慧上可以即係對敵搏敵嘅橋嘅時候，你先輪翻係要用拳頭去解決問題啊嘛。即係呢個似乎係一個進進退退之下，係逼到大家去個牆角，繼而嚟嘅一種反彈咯。 放心啊 ，Alex， 香港人嘅宗教系唔存在 martyr 嘅精神，即系唔存在即系烈士勇士嘅精神。当你香港人嘅宗教里边系唔存在 martyr 呢个精神嘅话，系永远唔会出现，永远唔会出现呢啲即系视死如归嘅感觉嘅。 Alex 先讲一样嘢得意嘅就系、是、咧，你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系你抽空嚟睇佢嗱，我总结佢头先嘅讲法都几得意嘅就系、是，你思考一下，好似义和团咁。即係香港嗰啲變成 業嚇 ，boxer uprising， 我哋僆仔嗰陣時候，即係見到鬼佬咧就想踢佢一腳咁樣。同樣道理，你睇下嗰陣時候去驅王嗰啲行動咪似咯，踢人哋嗰啲夾嗰啲咪似咯。咁而第二個方法就係咧，過去用嘅方法唔得嘅話，我就由一個否定變成另外一個肯定啊嘛。即係當呢個唔得，我就揀呢條路，咁就話咩義務制暴啊，用暴力抗爭嘅方法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傻啦！ 歷史嘅鐘擺咧，真係冇辦法啦。即係由香港人啊最温順嗰面，擺到最即係最無賴嗰邊，即係歷史嘅鐘擺永遠就喺兩個極端裏面即係搖搖擺擺，然後尋找一個所謂嘅平衡啦。嗱，我跟住想講嘅就係話咧，嚟到即係自由亞洲電台主場啦，阿土，我同你應該都有希望見到2047啦，係嘛？ 有 ，Alex 肯定得啦。是咪？ 希望如此。 你唔好咒佢啊！ 好意外啊！ 嗱，即系似乎今时今日咧，我都好感觉到，即系做即系两个僆仔嘅阿爸爸啦，即系都睇翻。喂，当时我哋今时今日行紧条路，都有啲似咧80年代嘅香港人，佢哋经历紧咧面临97嗰种个抉择。我见到你哋台啦，吓阿萧公子都攞咗好多，近排都好红啦，我都有听佢嘅节目啦。 萧小涛 系好多都噏到。乜到话所谓嘅转型嘅正义问题，点样面对即系呢个2047？嗱，香港有好多嘅所谓嘅才子啊，即系能人啦啊！我见到连月增都提出咗，呢个系真系个我哋必须要面对问题嘅。我哋唔可以主宰97年之前嘅香港，因为97年之前咧，我哋唔拥有话事嘅权利。当时咧系阿马田啊，同埋阿仲有 华叔， 死鬼华叔啦吓，即系华叔如果喺度，今日都可以倾下偈吓。即系佢哋咧，就代替香港人去进入呢个后九七或者前九七嗰种嘅谈判。今时今日到我哋啦，到我哋，我哋望翻落嚟，话长唔长，话短又唔短， 卅年到 吓、啊。面对呢个2047，系咪大限也好咧？其实翻嚟，我第一个说话，第一个观点，任何香港嘅问题都系中国问题。如果中国冇问题嘅话，香港就冇问题。 冇错。 一切呢啲系非常之鬼佬，非常之有交嘅。你问我、就是、 主要矛盾就系中国啫嘛、啊，香港。 主要矛盾嗱， 你睇港大头先，我哋举个例子，喂，港大发生陈文敏事件，咪就系因为中国企图，甚至乎意图，甚至乎具体地系插只手埋你嘛， 摆个党委书记落去咯，好简单，就摆个党委书记落去。 大学咁细个粒嘢喺成个香港嘅问题里边，喂，佢都要插只手埋嚟啦。咁所以嗱，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就话喂，2047卅年到。喂，而家都搞到咁，以前我哋仲有英國佬喺背後幫我哋談下判，雖然佢都係契弟嘅，但係個問題就係都有英國佬頂頂， 有個靠山啊嘛。 喂，而家靠我哋自己嘅咯喎。 嗱，如果喺香港人相當之無力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點樣判斷我哋嘅對手？即係呢個喺個 game 嘅博弈裏邊咧，即係我哋點同個對手博弈？ 喂， 啱你喂，一齊問一齊問題。 Alex, 你答啊呢個問題。2047，你有機會見到啊嘛？我哋卅年，我都80啦，大佬。 我同你都得嘅妥，我同你都得噶吓。 我80咯，咪就系、是、你哋点谂先？你嗰班僆仔，如果系嘅话， 咪而家其实呢个都系香港面对嗰个问题嚟嘅，就系香港人即系点样去界定紧佢哋觉得而家香港最主要面对嘅问题喺边度啊嘛？咁而家大家通常都系会锁喺中国嗰度嘛，即系中国系最大嘅问题啊嘛。咁但系除咗中国以外，自己本身香港啦，嗰个城市发展其实都系一个好严峻嘅问题，香港揾唔到出路嘅。 即香港好似去到一个你话城市高度发展，咁但系好似冇办法转型嘅地步。咁而佢嘅政治经济权力咧，又系非常之唔平衡嘅，政治分赃嚟噶嘛。即系你其实、 集中喺小市民身上。 即系你见到就阿花呢咁就系政治分赃其中一部分啦。咁啊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大家系谂唔到计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30年嚟一直嗰個解決方法都係好單一嘅，就係、講我哋要普選。你話即係30年前就係即係講話我哋新普選啦，即係立法會、特首。咁其實到今日，即使你話雨傘之後咧，啲人提出話你話係要獨立建國咧，其實都係普選嗰條路嚟。 因為大家覺得選舉已經解決唔到問題啊嘛，有共產黨喺度選，任何嘅選舉都係假選舉啊嘛。即係所以點解而家有一班咁激進人行出嚟覺得，因為選舉已經唔能夠解決問題。因为只要有共产党在喺度嘅选举都系假嘅选举嚟嘅， 唔系所以 都系啲即系 pseudo 嘅选举。 我都重复嘅，其实佢有三道关卡可以设嘅。如果就算你行政长官所谓嘅普选出现都好啦，第一道就而家佢讲嘅所谓提名委员会啦。第二道就其实佢控制咗香港嘅选举噶啦， 冇错啦。 大家唔好以为咁天真，就以为 就算俾你有真普选啦，都系 Alpha 赢啦，大哥。 话俾你听，香港人我嘅估计咧就系香港嘅投票嘅人数里边。一半嘅人咧，系真系自由意志去投嘅啫。我嘅判断啦，或者摩定多少少，就系泛民嗰扎支持者啊，就喺我哋自己度。 但香港人嘅自由意志咧，伴随住中国大陆国力嘅衰减，同埋中国国力嘅国运而有所唔同嘅。系咪先？头即系我哋话今日面对2047，其实我哋讲紧最大问题系中国问题。今年非常之特别，我哋见到中国个股市就大起大落啦。年头我哋见到《华尔街日报》讲紧。点样一个国家可以一年之内将自己嘅国家嘅资产 jack 高咗一倍？将个股市由3000一路谷到去5000，一路谷上去，啲公司嘅财富突然间暴增，喂，呢啲简直系暴富嚟噶啦！一年之内，你嘅购买能力可以真系嚟到美国买田买地买楼，去到 Myrtle Beach 嗰度，即系买豪宅翻嚟唔住嘅啫，就摆嘅啫咁样。呢因为呢啲国家嘅指控，即系国家嘅喺背后嘅操纵啊嘛。我哋記得當時即係我哋啲學長啦，由最早嗰批叫做即係新權威主義嘅黃少光啊，或者胡光講講緊啊嘛，國家能力啊嘛，佢認為喂共產黨冇足夠嘅國家能力，因為你嘅税收税收收得唔夠高，你調控經濟嘅能力係真齋噏嘅啫，你唔係全能政府。到咗今時今日啦，中國大陸果然做咗全能政府，但問題嚟啦，股票。一年之内过山车吓、3000上到5000， 所以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大家都唔使太失望嘅。我觉得佢系似一个汽车嘅车头玻璃嚟。而家中共嘅政权，你系咁揼落去咧，发觉喂好实、啊。但系咧，如果佢一个点咧系爆嘅时候咧，系成块玻璃都系碎晒。我呢个系对中共嘅最好嘅形容，尤其是目前嘅困境里边，尤其是香港人面对而家即系咁庞大嘅中国嘅时候。我哋点样自处嘅困境里边， 同埋中国国运啦，我哋成日 咁。当然你 Alex 先讲咗另外一个点咧，就系话喂，其实我哋香港内部咧都有好多问题要处理嘅。我从来都同意嘅，就算你有咗我哋所谓有竞争性嘅双普选都好啦，真系有公民提名嘅双普选都好啦，香港大把问题未处理啦。财富分配嘅问题点样处理啊？教育嘅问题点样处理啊？房屋嘅问题啊？系咪啊？经济发展嘅问题啊？喂，呢啲系大把排紧队嚟嘅。不过我哋其实咧虚耗咗好多年嘅光阴，就陪老共咧，就系癫咗20几30年咧，就净系同佢讲呢一个嘅即系权力嘅分配嘅问题。因为我哋认为好简单，你而家呢个咁嘅权力分配系比港英殖民地时代更差，更容易令到我哋嗰个社会嗰个嘅所谓平等同埋公义咧不能够达至。 Alex， 你点睇中国嘅国运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过年嘅时候就讲好话啦，祝你即系嗰个国家国运兴隆啦。喂，今时今日似乎就系祝中国大陆国运兴隆咧，系政治唔正确，起码对本土派嚟讲，因为对于香港嘅自身利益，我哋用啲右派嚟讲啦，用流右派嚟讲，祝你幸福咧就系反话嚟嘅啫。呢啲就即系某啲才子喺电台都经常咁讲啦，系咪？吓，我哋即系祝中国大陆国运兴隆，对香港嚟讲。是一个即系正确嘅策略，抑或系一个真系即系自己谋杀紧自己咧？中国国运兴隆对香港好事定坏事咧？或者对面对2047嘅解决吓系、好事坏事？如果中国大陆国力弱啲吓、中国国力咧，佢对社会操纵能力系越嚟越弱吓、国力弱咗，对社会控制又弱嘅时候，香港系咪更加多嘅话事权咧？因为传统啦，即系由即系女大陆开始讲起啊，国家与社会。强国家弱社会或者系强社会弱国家系完全唔同玩法噶嘛？一个喺欧美嘅地方个社会之所以强大到系国家，就算你几强都好，你管理都唔系社会噶嘛，系社会嘅自己自由意志噶嘛。特别喺西欧系咪？ 但係中國大陸恰恰相反，就係強國家弱社會啊嘛，佢先至可以操縱到。咁我哋係咪真係即係祝中國大陸國運興隆？其實都相當之政治唔正確。起碼對香港人的利益來 講，今天其實反對中國那些，他們覺得就是覺得中國是越差越好嘛，中國越好香港是越差嘛，因為他們的判斷是在於即中國人是有一種民族性在這裡，即是講就是民族性，所以他們呢是根本性上面必然地呢是撲街的，即係佢哋個情況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咁佢當然係佢越好我哋越差咧，佢哋對我哋越撲街嘛，咁所以佢咁情況，呢個係即係佢哋註定咗個格局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係牽涉到就係中國越好，但係佢好喺邊個層面咧？即係如果佢制度上面佢係會平等嘅、自由嘅、民主嘅咁嘅情況嚟講，係對於香港嚟講，當然大家係一個更加有利互動嘅關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好難單純只係講話佢好定好，但如果以佢而家呢個情況呢，你話即係越嚟係越嚟越呢個慢如高山呢，傲慢到不得了嘅話呢，咁當然佢越好對於香港嘅情況呢係越嚟越差，因為佢咁樣嘅國力同埋財力，以至佢咁樣嘅政策呢，將香港分配入埋去佢所謂即係珠三角泛珠三角巨型城市群裏面發展呢，咁咪推到香港有一個好邊緣嘅局面，或者好死蓋局面。 你哋啲年輕人啦，馮敬欣你應該熟啦，嚇港大嘅學生會嘅會長，呢班嘅年輕人佢哋嘅睇法同你啱啱講嘅接唔接近咧？ 咁佢嘅睇法其實係係比較近，就係覺得即係大陸人本身係已經有好多根本性嘅問題，而好難改變到佢哋嗰個習性或者佢哋嘅習慣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格局咧，佢覺得冇乜改變嘅空間嘅情況之下咧， 因為你翻到大陸，大家相信冇共產黨就冇新中國啊嘛。 係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對於中國判斷咧係悲觀嘅。咁所以佢哋就反而覺得中國處理唔到，咁當然就處理香港啦。 呢個時候香港人嘅角色，即係能唔能夠似瑞士？可唔可以作为一个所谓嘅政治？ 我觉得香港人就即系你唔好有太大嘅期望，即系我僆仔嘅时候会有嘅，即系可以改变世界啊，改变中国嘅期望。如果唔系都唔会搞社运啦，系咪？一定系咁嘅性格嘅人先会咁。但系就你就算务实啲去谂，你做翻好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其实已经系一个水泛嘅作用，已经有 demonstration effect 喺度。即係你就唔好話好似我哋以前咁，你要企圖改變13億人民嘅命運嗰種咁樣嘅雄心壯志。我哋將佢調低少少，調低少少就係你香港人你自己喺而家呢一個嘅土地裏面，我哋點揾翻自己應該有嘅角色。而呢一個已經係重要嘅，好過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咁大期望，就係例如六四之後係嘛，三年五年中共會倒台㗎啦，又會有民主化㗎啦咁樣。但我又唔會由另外一個極端就話，屌唔關我事，即係中國嘅嘢完全同我冇關咁樣。即係我哋呢一個係無視現實嘅一個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即係當面對困境嘅時候，我哋就亂嚟啊嘛，亂咁出招啊嘛，亂咁諗一啲即係古靈精怪嘅方法 解決啊嘛。你哋咧即係民主派都有一個善良嘅意願啦嚇，我今日嘅角色就扮右派嘅，擺到明噶啦，聽大家知噶啦。過去咁多年咧，香港嘅民主派咧就有一種嘅所謂嘅迷思。认为沟通有效，所以有好多嘅接待大陆嘅团也好啦，上京也好啦，讲好多就要沟通啊！大家沟通，沟通有亮牌，但系咁多年落嚟，我哋见到沟通有冇作用咧？或者面对2047，我见到好多嘅民主派嘅分裂，包括咗 因为好多人 汤家骅等等都话要沟通啊嘛，系咪？ 个迷思系在于咩咧？你同人哋沟通咧，你要讲实力嘅， 系啦，你冇 chips 啊嘛， 你冇 chips， 边个睬你啫？即係你泛民主派嗰陣時候，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嗰陣時候，戴耀廷提出即係佔中呢個運動，其實呢個就係儲存實力同人哋講數嘅機會嚟㗎。你估真係閂埋門人哋睬你啊？係咪？上次民主黨都中咗計啦，已經係即係閂埋門，以為台底同佢交易咗之後，以後可以建立一個良性嘅互動同埋溝通嘅渠道。阿爺睬你都傻話俾你聽。 喂，同埋策略上咧，嗱，我哋再檢討翻少少咧，所謂嘅冇 chips。我哋见到占中嘅时候开始咧，似乎都系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啦吓、啊！你以为自己香港系美国咩？即系北战而屈人之兵，你派支航空母舰过人哋就投降，你嗰支咪航空母舰嚟嘅大哥，你嗰支纸老虎嚟啫嘛！好啦，跟住落嚟，如果真系有大型运动嘅时候，我哋系咪即系又都学即系吸收翻少少嘅以往嘅教训？ 喂 ，Alex， 你 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嘅时候， 你有冇认真 review 过咧？即系你嗰阵时候， 当时都系咪假戏真做做出嚟？ 假戏真做咗，其实就学联系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逼上梁山。 突然之間爆貨啊，又搞呢、這個即係預演佔中啊，咁樣搞到阿爺其實係措手不及噶嘛。 應該開頭係措手不及嘅，即係佢喺開頭嘅時候，其實佢係有好多中間人嚟香港噶嘛，而嗰啲係 你見到即係嗰啲中間人其實成個八月九月咧，其實消失曬，即係其實冇出現過。但係佢一即係你一爆發，你抌完催淚彈之後，其實嗰頭兩三個禮拜咧，佢不斷嚟。其實嗰反映咗某程度係北京其實都放嘅，佢哋都想要即係吸收大量嘅信息去判斷研判香港形勢係點樣。 因為最初嗰啲中間人出嚟咧，唔好點名啦， 冇 揾 你 嘅 先，中間人冇揾你哋噶嘛？ 嗰啲 冇揾我就係、是、冇揾我嘅，因為覺得我係冇個電話噶嘛，即係我去九即係九月入咗差館，然之後冇個電話，跟住要換新電話卡噶嘛，咁所以。好一個禮拜都新號碼，所以冇人揾到我嘅。 嗯， 咁所以係即其實係周邊嗰啲人咧，我知道其實嗰啲有中間人又揾佢哋啦。即但係佢哋我即係我唔知佢哋名嘅，即有啲就喺大陸落嚟啦。咁但係佢哋係五花八門，咩部門都有嘅。 嗯， 乜乜聲廳啊，乜乜教委啊。 Alex 頭先涉嗰個講法咧，就係點咧？佢最初諗住戴耀廷寫一篇文， 嗯、 又搞好多次 D Day 啊，又搞電子公投。喂，其實嗰啲全部都係一個。preconceived plan 嚟、 mm-hmm. ， 我哋英文嘅講法就係、是，即係已經係按既定嘅步驟去做嘅嘢。阿爺咁係唔驚你嘅， 係啦， 因為佢睇住你嚟食噶嘛。 Mm-hmm. 但係咧，你學聯啊或者學民思潮嗰陣時候咧，一出嚟爆公民廣場又好，即係你搞罷課，喂，佢完全係措手不及啊！突然間，其實運動係應該咁嘅，個邏輯應該係咁，唔係咁樣 plan 法。你估我哋做生意啊？你估我哋即係搞學術嗰啲嘢咁樣， 所以之所以中國大陸咧要敬重嘅只有即係呢個美帝就冇辦法啦。佢哋見到第七艦隊同埋第三艦隊先至有偈傾啫嘛。好啦，take a break先啦，翻嚟我哋再講啦，好嘛？